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57集。这是鸿雁传书的意思吗？俩爷们搞这些玩意儿，怪不好意思的。他摸了摸沈爵的花肩，上面印了凹凸不平的花脉纹路，花里胡哨的。夏侯恋觉得无奈，算了，十天没见了，依着他吧。夏侯恋拿出纸笔，笔尖悬在空中，半晌没落笔。这事儿着实难为他，平时拿惯了刀，拼杀劈砍想都不用想，闭上眼都知道该用什么姿势什么力道，可写字儿他真的不行，尤其还是写信。写些什么呢？今天吃了什么来着？早上吃了一屉猪肉包，中午吃了莲香做的红烧猪手和葱油饼，可这样写跟报菜名似的，写它干嘛？夏侯恋拖着腮帮子想了半天，写道：吃饭好好吃，别成天扒那么小半碗，跟小鸡啄米似的。一大男人一顿饭起码得吃三碗。写了半天离不开吃。夏侯恋又觉得不行，揉皱了纸往后一扔，换了一张新的写。这回夏侯恋报告了一遍追击茄兰的事物，还把东厂近日牵扁降条说了一遭，可这玩意儿自有厂卫的公文报给他，再在信里说一通是多此一举。搜肠刮肚想了半天，不知道写什么玩意儿好。屋里渐渐暗了，夕阳在手边悄无声息地腾挪，夜色浓了，月光不知什么时候进了屋，落在他指尖，仿佛触碰到沈爵冰凉的手。夏侯恋揪着头发，一转眼瞥见沈爵那香囊搁在岸上，静悄悄的，有短短一缕香味飘到鼻尖。他撑着头，淡笑着戳了戳那个香囊，终于再次提笔，氤氲的墨迹落在纸上： 思君甚矣，何日归家？ 他吹干了墨，把宣纸平铺在岸上，撑着脸看，月光洒在纸上，勾勒出他的字迹，这简直是他平生写过最好的字儿了。窗外响玉伶仃的响了，细细碎碎的一长串随风飘了出去。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事情来，秋无院里的两缸枯荷，前夕寺所的潋滟刀光，十年里的血雨腥风，仿佛是命中注定一般，冥冥之中有看不见的丝线牵引着他们走到一起。他收起香囊放进怀里，吹灭了蜡烛，站起身来，预备去刀炉打会儿铁。照夜快完成了，以云铁融住全身，他将是绝世的杀气。刚走到门边，手触及门板的一刹那，腿突然发了软，他差点跪了下去，勉强撑着门站起来，小腿却怎么也使不上劲儿。那一节像变成了一团软泥，渐渐失去了知觉。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颤颤巍巍地往回走，一路扶着多宝阁和桌椅回到罗汉床边上，艰难地躺下来。麻木的感觉像细蛇在身体里游走，很快漫上了手臂，脸上有温热的液体淌下来，滴在银枕上，在黑暗里瞧不清，只瞧得见铜钱大的污渍子。他渐渐明白了，原来七月半没有好，沈觉的方子没起作用，他只是潜伏着，像一条蛇。现在他出来了，重重咬了他一口，来得猝不及防。他想叫莲香，嘴一张出来的都是血，说不出话。探出手去够花机上的花瓶，太远了够不着，他痛苦地咽着血，喉咙里满是铁锈的腥甜味。夜色静谧，他听着铃铃叮叮的响玉慢慢回过神来。他这是要死了吗？ 可他还有好多事情没有完成。时期没能找到，迟燕也不知所踪。他写给沈觉的信还在岸上，然而没有办法了。他完了，他心里有一种预感。黑暗无声无息地从四面八方逼近，偿还他罪孽的报应终于在今夜降临。心里没有害怕，只是有些遗憾。既造杀孽，必遭杀报。他知道他早就该死的，逃了这么久，天爷终于醒过神来，派无常爷来收他了。他侧过头看菱花窗外的月亮，圆圆的一轮挂在树梢，静静地望着他。好舍不得啊。他想，沈觉为什么会喜欢他呢？他想了很久都没能想明白，本来想抽个空问问，可惜一直没有机会。那个傻子，眼瘸到什么程度才能喜欢他呢？可是真好啊，他想，被沈觉这样喜欢，这是他这辈子遇见过最好的事情。他伸出手，淡淡的月辉勾连在指尖，像牵住沈觉随风调摇而来的思念。他的心里有浅淡的悲哀，也有深深的眷恋。乌云飘来，月辉悄无声息地从指缝中敛去，他的手从空中跌落，沉沉落在榻边。静谧的夜风中只剩下响雨零零叮叮。夏侯恋不止一次想过，死是什么感觉？像沉入寂静的寒塘，世界归入无声的永夜。他是一只小小的浮游，在冰冷的波心漂浮。很多年前的事，压雨一般纷至沓来。伽蓝宝殿里住持低沉的大悲咒，萧萧竹林，他家那盏悠悠的孤灯。他想起他在山上度过的无数个夜晚，长夜仿佛没有尽头。伽蓝里传来迟迟的梵声，他在那儿似有若无的钉拔声中沉沉入眠。他不曾害怕过死亡，这是他躲不过去的命。在命数面前，众生悲如尘埃。黑暗慢慢淡了，有一抹鲜艳的光亮出现在余光尽头，渐渐有了声响，铃铃叮叮，是铁马在风中晃悠，然后是茶盏碎在地上冰裂时的脆响，好像有人慌慌张张地说话。他听见头磕地面的砰砰声响。他还活着吗？夏侯令有点懵，从床上坐起来的时候脑袋还发着晕，身上不得劲儿，差点又躺回去。他颤着手掀开帘子，茶几上的青瓷盘上燃着一方蜡烛，蜡泪浸出铜钱大的印子。赤着脚下了雕花拔布床，隔着窗纱往外看，天黑沉沉的，廊檐底下绛纱宫灯晃晃悠悠，地上的影儿也晃晃悠悠。他推开门走出去，稍间传来人声。他走了一截子路停在门口，沈觉坐在宝座上，手腕上挂着瓜瓣玛瑙珠串，正冷冷瞧着底下跪着的一帮御医。他的官服没有换，妆花织金的夜纱穿在身上，隔着一层碧烟罗看也甚为夺目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